三、双音节对比练习。反问， 反问， 访问， 访问。 杆子， 杆子， 缸子， 缸子。 担心， 担心， 当心， 当心。 寒露， 寒露， 航路， 航路。 兰花， 兰花， 浪花， 浪花。 篮子， 篮子， 浪子， 浪子。 开饭， 开饭， 开放， 开放。 开展， 开展， 开张， 开张。 三叶， 三叶， 桑叶， 桑叶。 施展， 施展， 施长， 施长。 展望， 展望， 张望， 张望。 心烦， 心烦， 心房， 心房。 一盘， 一盘， 一旁， 一旁。